最懂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，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长命糊涂心甘也情愿，情长恨折断，回不去你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终须淡，手泪已 街上漫无目的。

the front page rock and roll. Oh, everybody sing, 爱你一直到像唱歌够。狂舞的节奏是内心的激动，请给我你的手。沸腾的快乐震撼整个天空，今夜有你有我，就让地球停止转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嘿，要把握，青春不会停留，希望永远都。天空，今夜有你有我，就让地球停止转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嘿，要把握，青春不会停留，希望永远都。别放在心中，就算有些失落，有点寂寞， You still got rock and roll。 题材

然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，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几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合你，总照射眼睛。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延长开戏单画面演技，垂头赶对白险些断气，难面成玉帝，我愿意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？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面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。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戏力换角色，连场好戏但画面换剧，垂头赶对白险些断气，难练成玉女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？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面比例，留住戏力换角色。 落在我的梦里，好像眼前所有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